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也是实际上讲的就是自己在家的那一点小故事啊。说到的是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我依然是来替班的静瑜。 哎，辛苦静瑜了 啊，没关系， 一段时间啊， 但确实是还挺辛苦的。是我觉得除了我之外的还有千纯， 哎， 因为这段时间是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被困住了，没有办法及时的回到北京跟大家见面。 嗯， 希望大家听到我跟王维的声音，也是有听到正午有星光老搭档的声音一样啊， 哎， 在中午可以感受到放松。 对，千纯昨天也说了，明天再来上节目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嗯， 但是在那边呢，这几天也都是困在家里边，哪都没法去。希望他都能够一切顺利吧，回来的时候也都一路平安哈。 是的，那虽然那边是有这个台风的天气哈，不过咱们北京现在也是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 嗯， 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那么全市可能还是会有中到大雨，包括早上我们上节目的时候能够听到整个在建外地区突然的一阵暴雨。 哎， 但下节目了以后，外面就是一副雨过天 天晴的样子了， 真的。 嗯，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然后带上雨伞， 嗯， 然后开车的时候也注意要保持一下安全车距，行驶到低洼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 好，各位路上注意安全。然后今天呢，我们再结合着第一首歌吧，然后跟各位来一起聊一聊，就是家里面那些你自己精心设计过的一些小角落， 嗯， 自己有着自己情怀或者你独处的时间，去打发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最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家里都在装修， 对， 都有自己特别的一些设计， 嗯， 有的是为了自己在那儿可能有一个类似于 manscape。一个男人自己的小娱乐空间， 嗯， 有女生自己的可能读书听歌的小空间。 哎，我为什么会想的是自己的衣帽间， 哎，对 对，女生可能会对衣帽间这件事情比较执着一些， 男生也是衣帽间 啊，男生也需要独立的衣帽间吗？ 就是刚才听那首歌，艾弗杰尼他自己在家的时候，嗯，就这首歌拍 MV 是在他们家拍的，你发现他早上起来的一个动线就是起床以后刷牙洗脸，紧接着进入到一个跟客厅那么大的地方，打开就是他的衣帽间，各种衣服跟 我也想要这样的房子但是在咱们北京来实现真的还挺困难的， 有点难。对，然后 空间合理利用一下吧。 就算是现在有衣帽间，可能过一段时间全都会留给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更多的空间，家里面你是怎么设计的？有着怎么样自己的一些想法？以后过来跟我们分享。听听 FM 聊天室，总有星光。现在应该是我们排在第一个哈。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袁娅维，《Baby》。 最近我都不再难过，还是记得你离开我。我也许当时还看不透，而也许我还在爱你。你对我有多好，啊，背后被人嘲笑，yeah，我们的爱有多无聊，我对你有多不重要，决定不会再爱你。快快快走，我的世界没你存在，不想听你的 show baby， 也是玩了一个谐音梗哈。 嗯， 来回来以后，我们聊一聊在家里面那些小小的设计。然后静瑜这边 对于女生来说。 哎，我之前真的是有看过一个博主，我还蛮喜欢的，他自己是写过新公众号的，我相信很多人应该关注过，就是李贝卡的异想世界吧。 嗯， 好了，我说完之后看王威没有任何 反 应， 对。 这在我们女生这边是一个非常意见领袖级别的 KOL。 是哪方面？就是装修方面的 吗？啊，不 、 不是，就是精致生活吧，美妆加服饰搭配等等的。 OK。 然后他有一天呢就拍了一个自己的 vlog， 然后就写说我要公开一下我280平的家，但这个家只有他一个人在住，而且这个家当时买的时候是4个房间3个卫生间，但因为他只有一个人住的话，他就把它完全打造成一个就所有女生或者说独居女生梦想当中的样子。 OK， 他把整个主卧全部敲掉，然后做了一个衣帽间， 还而且还是主卧。 然后对，再加上他自己一个人住，所以他不用做那种，他说我从一开始就想清楚了，我不喜欢那种小清新，也不喜欢性冷淡，我就只喜欢就是这种大红大紫大开大合的人生。所以他的墙面刷的是墨绿色的，然后他有一个酒红色的沙发。 嗯， 对，整个配合 很好看， 对，撞出来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他说这个家里唯一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是我妈非要在阳台安了一个洗衣服的洗手盆儿，就给这个艺术气息满满的家增添了一点生活气息。而且那个盆儿吧，不是普通我们想象那种台面盆儿哈，它是还带搓衣板的那种盆儿。 我见过， 知道， 我认真见过，对， 其实挺实用的，说实话。 没错，阿姨还是喜欢手洗啊。 嗯，对， 而且很多估计拿那个盆儿洗的都是那些比较贴身的衣物啊，或者说经常换下来的这些。那可能确实顺手就直接在那儿手洗了啊。 是，其实包括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可能身边人会给你提很多的建议，比如啊，你要考虑一下你父母经常来住啊，还有将来有小孩，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是不是要给他预留出一个空间呀、啊？他将来什么地方去抓，就是装他那个攀爬的那个架子啊等等，你要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到最后就是牺牲掉了你自己。 而且就是说实话，大家在往替你未来着想的时候，可能还要再过个2-3年、4-5年这样的时间。 对， 哎，真的不用想太多，这几年先救着自己，先 happy 了再说。 对，就是他说了一句话让我深表认同。他说：“你看，一年有365天，我能够让他住到我家里来的亲朋好友，可能不会超过就是3到4组。 是， 他们可能一年在我家住的时间不会超过10天。 嗯， 那我为了这10天，我牺牲掉了我剩下的355天。 嗯哼，这又何必呢？对不对？ 对呀、就花钱让他们住酒店就好了。 就是。哎，我一朋友家现在装修也是，他给我看的整个设计图就是像你刚才提到的什么丽贝卡是吗？他叫整个家里面都是墨绿色的， 对， 然后带着一点金色，然后还有那种比较像是黑胡桃似的那种木质的颜色搭在一起，超级好看哈。 虽然我们就是很认可这样的装修理念，但是还必须要劝大家说得找个设计师审美上把把关，不然很容易翻车。 就经常你可能自己几个色卡配着特别棒，脑海当中的图特别好，但是真正在配出来以后，你发现说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哈， 尴尬。 没错，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也是前段时间去听了他们的一个现场，海皮威尔最近这个草莓星球人在上面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带来一首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其实算是EP了，当中的一首单曲叫做《骗局》，来感受一下。 海皮威尔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他们的现场，复古派对，他从视效到舞台到所有人的着装都瞬间能把你拉回到80年代， 嗯， 然后甚至他们的主唱这个长得都很80年代哈。总之在现场其实还有这种就瞬间进到低厅的氛围，无论你是在 Live House 还是在 Club 看他们的演出哈。回来以后聊到家里面自己的那些精心设计过的小角落，我觉得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前两年突然兴起的就是自己的甭管是办公区还是游戏区，可能都要一台好一点的电脑主机，之后周围一片光污染 啊。光污染 是什么意思？就是 RGB 那种彩色的灯带贴着到处都是闪着灯、 是不是也有那种就是我看到我有一个打游戏的朋友家里、他把自己的主机做成那种透明的灯箱， 哎对 啊，就是那边闪着然后这边打的时候再配合灯光什么呀，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我之前就是中毒了，就天天看这种图片、天天看这种视频，然后在我们家生辟出来这么一片区域，然后照着那个就来了这么一套，然后就不停地往里去添东西。然后现在在桌面上差不多就是每一个人应该都是在电脑的那一个显示器后面是一个这种气泵的显示器支架，让它可以灵活，然后中间这一块就空出来了，空出来以后你还要再搁一个类似于这种黑胡桃木的木质感的台子，然后咱们有同事的办公桌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然后周围摆上这种昏黄的小氛围灯，然后再用其他的这一种彩色灯块拼接一下，然后桌子这边的柜子再贴上那种彩色变色的灯带，好，差不多这样的光污染就大概初步成型了。 我可以问一下，就是一般做这样的改造的男性差不多年纪都跟你一样吗？ 没有，一般都是再年轻一点的小朋友。 哎，我什么时候发现就是男生有了这么一个趋势的、就有一天跟朋友去逛宜家的时候惊讶的发现，就他们在卖椅子的那个地方、有了一个专门的区域叫电竞椅和电竞套装， 哎， 就类似于一个专门的一个框子，然后他连桌子带椅子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一套， 对， 他给你配齐了， 是 啊，你可以直接搬回家去。 嗯， 我说天哪，宜家这样的就是家居的 都已经开始追了，因为电竞火了以后好像所有玩游戏的好像都要把自己的装备弄得再专业一点、齐全一点。 但我也可以理解，其实就像我刚刚给你展示的，我很喜欢那个博主的衣帽间，就是他的家就是每个女生梦想的家，我可以把整个的你想主卧加卫生间，然后配上一个绝美的浴缸，然后窗帘、百叶窗、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平常淘来的各种各样的衣服呀、小配饰啊，让他们都有安放的地方。 对， 其实就跟我们逛商场是一样的，就如果你看到就是当季的，然后他挂的特别宽松或者穿在模特身上的衣服，你会不自觉的停下来看两眼，觉得他很好看， 没错。 但如果他就是挤在一起乱糟糟或者塞成一团，你可能如果不是搬家把它翻出来，你都忘记自己买过这样一件衣服。 男生其实也是，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只是从表面上看闪着各种光好看，但实际上里面在存货的话都要摆上、买的那些台子那些什么黑胡桃木，就是为了说好我的机械键盘我准备的在这儿，我自己的蓝牙键盘在那儿，我打游戏用的鼠标在这儿，打游戏无线的在这儿，然后蓝牙的在那儿，你知道一样一样。 我 那一个地方就类似于男生的一个小衣帽间，或者说什么电竞设备间这种感觉。 此时此刻就努力尝试共情一下吧。 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 DNCE Toothbrush。 Like a sauna, break out the ice. I know you're gonna stay the night, stay the night. When you're standing there in your underwear and my t-shirt from the night before, with your messed up hair and your feet still bare, would you mind closing the bedroom door?Baby, you don't have to rush. You can leave a toothbrush at my place.

我不叫你哥哥，可知不知道我第一页质量让我空空一回有烦恼。很古老，是六世纪的暗江，让时光回到你当爹娘。爷爷和他见面的老地方，有他们路人接人的桥段。二姑娘十九岁能说会唱，在春游嗅着吹鸟鸳鸯。走到一场半场的轮播，当你和他都一样耶耶耶。我是慢慢讲甜蜜的想象，爱情的电影桥段列车，没他们抵挡，没说没泪光，白色恋爱的表达，简单蛮简单，幸福就是这样，好像他总在这地里面自己的方向。给夜讲的故事慢慢讲，慢慢讲，当我睡着、哦、想偷偷陪你一起看星星，一起看爸爸放映着的老电影，月亮在水上飘荡的十八角，妈妈的叮嘱忘了多少、哦、想偷偷陪你一起看星星，一起看爸爸放映着的老电影，你谁的心在跳，看谁的脸在发烧，照亮着我们俩像啥模样、啊、吃完饺老餐饺以后调味道那些香提餐买第三套水上车中的女主角，你看着我肚子像是手发冷的很知道，冷的早早的自己想去写字条，想尖叫想吃鸟，是你传说来自云宝，我猜不透摸不着人哥哥哥哥第一页质量毫无空空一回有烦恼。很古老，是六世纪的暗江，让时光回到你当爹娘。爷爷和他见面的老地方，有他们路人接人的桥段。二姑娘十九岁能说会唱，在春游嗅着吹鸟鸳鸯。爷爷去他走的一场半唱的轮播，当你和他都一样耶耶耶。我是慢慢讲甜蜜的想象，爱情的电影桥段列车，没他们抵挡，没说没泪光，白色恋爱的表达，简单蛮简单，幸福就是这样，好像他总在这地面自己的方向。给夜讲的故事慢慢讲，慢慢讲，当我睡着星星，一起看爸爸放映着的老电影，月亮在水上飘荡的十八角，妈妈的叮嘱忘了多少、哦、想偷偷陪你一起看星星，一起看爸爸放映着的老电影，你谁的心在跳，看谁的脸在发烧，原来照亮着我们俩像啥模样。星星，一起看爸爸放映着的老电影，月亮在水上飘荡在十八角，妈妈的叮嘱忘了多少、哦、想偷偷陪你一起看星星，一起看爸爸放映着的老电影，听谁的心在跳，看谁的脸在发烧，原来照亮着我们俩像啥模样。 胡弦的一首桥段，每次听到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说当年自己真的很努力在凹一些靠近周杰伦的人设跟声音，后来还稍微好一点了，而且他其实在初期的时候走不一样的，就是稍微带着这么一点国风的味道在其中哈。回来以后继续今天跟静瑜来聊一聊，就是家里面那些自己小设计，自己有着精心准备的一个小角落。 嗯， 刚才看到一些图片之后就瞬间想到，可能就是爱喝酒，其实不是爱喝酒了，喜欢品酒的各位啊、 嗯、 可能在自己家里面都会有这么一个小角落，也许是放的自己的酒瓶酒柜， 对， 或者甚至有一个小吧台在上面会自己挑挑酒之类的。 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越来越多，可能以前的时候我不会在家里有存酒的习惯， 嗯， 但突然有一年呢 的过生日，然后朋友送来了几瓶，我就突然发现，哎，好像在这个桌子上摆上几瓶酒，氛围感一下就不一样了。 没错， 再加上如果我们做 DJ 的话，家里肯定会有，比如说蓝牙音箱啊，或者胶片唱机啊等等的，这样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且来你家里的朋友，他看到了就说，哦，你喝酒啊，那下次给你带两瓶。 对， 包括你出去的时候看到，觉得说，哎，这个还不错，我可以买两瓶。 对， 然后这个角落就慢慢兴起了以后，但你会发现这就变成了你们家特殊有印记的一个部位。 嗯，最最其实到后面讨厌的事情就是这些酒慢慢喝着喝着喝完了，很多瓶子你不舍得扔。 哎， 你觉得第一放在一起堆叠在一起错落有致不同颜色的时候，它好像很有这种感觉。 嗯， 然后同时呢这些酒有的还挺贵的，然后这个酒瓶喝完了以后得证明说好我曾经喝过或者拥有过，然后家里就会堆好多好多好多，到最后甚至就懒得再去摆它什么之类的，然后差不多就全都跟那儿堆着了。 但你看这部分可能是由兴趣爱好生发的角落吧。 是， 还有一些角落呢就是每个人家里都会有，但是可能功能性不一样的。比如我问一下王威，你们家阳台是用来干嘛的？ 我们家阳台是用来养狗的。真的，我们家阳台原来是在那儿晾衣服，什么晾衣杆之类的。 对， 然后后来家里来了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小动物之后呢，那一块封起来， 那就是 它的专属活动区域了。对， 没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阳台上也是在窗户上直接粘了一个就是可以吸在窗户上的那个猫爬架，就它可以看看窗外的世界。 是， 对，然后跳下来之后有它自己的小窝，然后还有小的就是猫咪玩的地方。 对， 然后但是它现在还要兼具一个就是晾衣服的功能区。但我现在去了越来越多的朋友的家里之后，我发现大家基本上现在都采用去买烘干机的方式。 我们家就是。 对，然后就把这个地方完全就是解放出来。以前我们传统概念当中好像阳台就是用来晾衣服的，但大家现在更希望就阳台嘛，就是晒太阳的地方。 对， 就让它回归到生活的本质，就变成一个生活阳台，能放个小茶几呀，然后自己去跟闺蜜喝个下午茶，放个懒人沙发，看个书什么之类的。 对，我朋友家现在的阳台就是他自己专门设计出来这么一片区域，而且有一个台阶在稍微上来一点点， 做了个地台。 哎，小地台这个上面以后主要放的就是自己跟好朋友或者闺蜜在一起喝茶的这个餐桌茶桌。 嗯， 然后甚至就是有些时候他要兼顾到自己爸爸爱喝茶，所以他还有一个类似于稍微设计的就没有那么老派的叫 茶几 茶叫茶海式的东西。 哦，明白了。 嗯，然后下面有下水，然后还有上水的机器，烧水壶什么之类的。对，那个地方就是晒晒太阳就会很舒服哈。 啊，真的就是家里的所有的角落都暗藏着你对美好生活的幻想。 没错哈，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在你们家有没有结合着自己的兴趣或者自己的一些小心机的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小角落哈。继续来听到邓建超最近发新歌不断哈，带来一首逃离孤单星球。 跟着节奏，感受城市的心灵跳脉搏，尽情释放你的小宇宙，逃离孤单星球。Oh yeah, oh yeah, 时光不会为谁而逗留，把握只顾下每一分从容。Sensation, temptation, satisfaction.Just dance to the rhythm, dance to the rhythm. Tonight, tonight is our special time. Your eyes, I like to see you smile. Tonight, tonight, just be yourself tonight. Use the freedom, dancing with us. 不是提线木偶，不想随波逐流。I wanna be young and wild, young and wild. 逃离孤单星球。表达真正自我 I just wanna be young and wild, young and wild. Tonight, tonight is our special time. Your eyes, I like to see you smile. Tonight, tonight, just be yourself tonight. No lie, no lie. 转角会遇到新的邂逅，赶快停止幻想中没有，逃离孤单星球。Oh yeah, oh yeah, 不奢求谁会放任我自由，临界点别错，当成突破口。Sensation, temptation, and satisfaction. Just dance to the rhythm, dance to the rhythm. Tonight, tonight is our special time.Your eyes, I like to see you smile. Tonight, tonight, Just be yourself tonight. Use the freedom. That's the only way. 不是提前不熬，不想随波逐流。I wanna be young and wild, young and wild. 逃离孤单星球，到达真正自我。I just wanna be young and wild, young and wild. Tonight, tonight, it's our special time. Your eyes, your eyes, I'd like to see you smile. Tonight, tonight, just be yourself tonight. No lie, no 逃离一首逃离孤单星球。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家里面有了自己用心的一些小设计之后，你可能就算一个人在家也不会觉得太孤单。 嗯，你会发现自己把家里打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或者说有那么一两个独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小角落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发现好像不太想跟朋友出去嗨了。 是， 可能一群人在那里说着一些啊你并不是太感兴趣的话题，或者还需要劝酒啊等等的、哦、你不妨待在一个自己的空间当中，就是追追自己喜欢的番，然后看看自己喜欢的书，再配上那么一两杯小酌怡情的酒，嗯， 慢慢就发现自己没朋友 了 没关系，我和书酒做朋友。 对，真的是，我发现现在自己就是在这个前面桌子，就我设计那一片小桌子前面花的时间越来越多，但是不、嗯、就不是全部在游戏上哈，慢慢的就会发现说自己经常要在那儿重新摆，因为上面自己的一些比如手办，对，还有各种手办、嗯、一点一点进过来，到了这儿以后，你发现说，哎，这个手办放在这儿更搭，那其他的手办是不是要重新挪一下？然后就开始每天在下边，比如说待个两个小时，其中一个小时就是在那儿端详这个东西摆在这儿好不好看。然后尤其是就我们这种这个时候生的人的性格来说、嗯、所有东西摆都要拿尺子量。 哦，你这个不是你这个时代生的人，你这个是强迫症的人。 对对对对对，轻微强迫症的人。所以在那儿真的可以花很多时间自己去琢磨哈。 嗯， 好，蛮有趣的。来这边我们一会儿看看各位的这个想法都有哪些。相信大家也最近都听到的，我们的 Listen to One 已经正式进入到第三趴，这一次迎来的会是一支乐团。我们先听一听他们给我们打招呼。来， 到中午喽，健康的午餐配上真心好音乐，就在 Listen to One。 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来微博话题 Listen to One 为我集赞，一起解锁更多的可能吧。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Listen 21。 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这一次我们的 Listen to One To One Band 已经正式的揭晓，他们就是飞儿乐团。 嗯，早上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还有朋友很细心的发现了，以前我们都是 Listen to One， 这次是 Listen to One Band。 对， 来的是三个人哈，一支乐团飞儿乐团。 嗯， 早上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其实做了一个小的互动，就是搞事情，然后先放了一首他们的新歌、哦、然后又放了以前的还没有换主唱的时候， 哎， 就是两首歌。 我也是这么想的，先走首新歌。对， 是我们早上先放了这次的主题曲哈，就是钻石之心、嗯、然后呢又放了一首跟这个感觉有点像的之前的，就是千年之恋、 嗯、 啊，两个对比听，然后让我们早音乐秀的早秀乐评人们上线，让大家给了一些点评。 哎，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还有一首还觉得挺像的歌曲。我们先来听新专辑的这首歌吧，锦绣梦。 锦绣梦。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启动21天，养成真实聆听好音乐习惯，聚焦21天变革，零兔一的音乐传播革新，用21岁少年心性复兴耳朵高光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iste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E 飞儿乐团。只要打开 Listen to One， 就不用担心错过我们的新专辑钻石之心哦。只要你相信希望，不放弃的持续努力，总有一天会梦想成真。 看秋风似水可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牵起一片眼迷蒙，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盘膝向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 细数下耳洞，你眼神闪烁于其中，牵你手白发青葱，他俨然伫立大雨中，看清伤心容，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廓，爱上今生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挥的水墨踏不空，爱上今生梦。 快来微博搜索话题 Listen 二十一，为我们的作品集赞，我们将会在集赞成功后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为你们解锁更多独家放送，就在 Listen 二十一，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欢迎大家借着 Listen to One 这样的一个标题，这样的一个标签，在微博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来分享你对飞儿乐团他们的新乐、他们的老歌一些回忆跟感触哈。 嗯，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为飞儿乐团集赞，因为我们还蛮期待在节目当中可以遇到他们的啊。 是的， 包括把大家今天的一些评论，就问问他们，哎，你们就是会害怕，就是跟以前的歌曲进行对比吗？或者说新歌的风格跟老歌的风格有一点像啊？你们是怎么想的？等等等等的、啊，我们已经准备好刁钻的问题了，就看大家给不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问问他们了。 上来打招呼就是，这位主唱，你是不是听着飞儿乐团的歌长大的？ 他之前回应过，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肯定是的哈。 嗯， 新的这一张专辑在里面，我们能听到很多的精心雕琢。然后，因为这一次叫钻石之心嘛，他们想打的一个概念也都是体现出来这种坚韧的品质，并且像钻石一样哈，八心八箭，是不是？各个面八巧玲珑的都给你雕得非常的漂亮跟好看，也就是每一首歌曲当中所孕育的这一些细心。这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锦绣梦》了，在当中有一些国潮的风格，对，预热单曲。然后能听到很多这种国潮的风格，其实再回到他们就飞儿乐团的那张同名的专辑的时候，然后在里面很多的这种元素都是运用其中，你都会觉得听每一首歌都会有一些新鲜感，从一些舞曲的运用啊，到一些巴洛克式的风格的这些更古典的音乐这个旋律的应用，反正当时的飞儿乐团其实给人的感觉就是已经在制作每一首歌的时候都极具匠心的感觉了。嗯， 是这一次呢，其实早上我们聊的时候还在说，哎，这个《锦绣梦》你觉得跟哪个很像？ 嗯， 风格。 锦绣梦就我来说、我觉得里面用的东西其实比如说月 比较国潮的这种 国潮的、比如说月牙湾之类的、 对，就是月牙湾、 对，然后 我们听完这真的觉得跟月牙湾还挺像的。 嗯，没错、但是今天没有准备月牙湾 啊，没关系， 对于男生来说可能更激烈的一些音乐当时在听飞儿的时候留下的印象更加之深刻。 嗯， 对于我来说在2004年那会儿可能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是最符合当时的一个情境，就发现当时不管男生跟女生，因为自己可能也是情窦初开，然后都会在 KTV 里面疯狂地吼着自己的那些感情要抒发的情怀， 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 我们的 爱。 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时间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现在。 息，眼泪啊永远不改，不再哭泣。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只是用 飞儿乐团，当时这首歌曲相信给各位都带来了各种不一样的心情啊！现在回想，在听到这样的一个旋律，也许会听到不一样的温暖跟感受。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聊一聊家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温暖跟感触哈。刚才聊到小动物、小宠物哈，阳台我们现在都改造成了给猫猫狗狗来用的这样的一片区域。 是， 其实一直也是在进行一个小小的改造。 你会发现人在家里会有一段时间，就看哪儿不舒服，我就得捣鼓捣鼓。 哎，没错，就是这样，就一直其实都要有新鲜感。 嗯， 那可能生活才会一直不会让你自己觉得一成不变。 是， 更别说在家里待的时间，可能是你除了工作以外最长的一段时间了哈。 所以现在在装修的时候，其实比较有经验的设计师或者说你已经经历过装修的朋友会告诉你说，哎，我告诉你一个经验，就是一定要轻硬装重软装。 嗯， 因为硬装不太好改，你要弄的话就相当于说你要整个敲掉重新来， 对， 你的家具搬到哪里去，你这段时间到哪里去生活，这都很麻烦。大家可能想想那个麻烦程度就说算了算了我放弃了。但如果你是硬装，基本上比如都是通底的，我可能就大白墙，然后也很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巴洛克花纹之类的。 哎， 或者说家里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雕那种就是大理石的电视墙啊， 对， 还有那种是什么罗马柱啊之类的。你只要没有这些东西，你其实换个沙发，换个柜子，换个窗帘的颜色，你就会好像进到一个新的家里， 整个风格其实都会有一个小小的颠覆。而且这些软装有些时候用完了以后，也许你还可以进行一个二手的什么置换之类的， 对吧？哎，来，我们继续听到了一首歌，其实也特别适合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好，在家刚刚忙完，重新收拾完，重新布置完，放上音乐，自己好好的欣赏一下，顺便跳上这么一小段，叫做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来自于 Naomi 跟 Jubel。

这样的一个电子，虽然这首歌叫做雾，但是给人带来一种小小的太空星空的感觉哈。说到的依旧是中午有星光，然后今天继续来代班，我们聊一聊家里面那些小角落小设计。 嗯， 自己在家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慢慢的在进行这个叫格局进行小改变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突发奇想。然后我们家就是改着改着，然后突然就觉得，哎，家里有一面墙， 是不是该换套房子？ 哎，这是一直以来的想法啊！谁不愿意住个更大一点的房子？大一点的房子打扫起来很麻烦。哎，我们家那一块有一面墙一直没用上， 嗯， 我就觉得好，这一面墙 你们家居然有空白的墙，这可太让人羡慕了！我恨不得给所有能靠的地儿全 靠上了。 对。 就是真的是那一面墙，你发现说什么没有沙发，没有个柜子把它抵住的时候，那一片你就觉得说它在干什么， 浪费。 后来就想，先开始是弄了一个投影仪， 嗯， 哎，就说哎这一块你干嘛不前面把沙发稍微挪一下， 对啊， 哎对，然后打上投影仪以后，你是幕布甚至都可以省了，然后在那儿看看电影之类的。后来发现其实摆上了，都弄上了，特别好。 嗯， 谁也不会闲着没事真到那儿两个小时躺在那儿看个电影，基本上自己手机啊或者电脑或者平板电脑就已经解决了。然后那一块地方，然后现在后来改着改着就觉得没用了，又买了几组柜子把那全给占上了。后来发现家里东西越来越多，还是挺有用的哈。 啊，是，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当我有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刚刚不是讲了吗，你设计师朋友还有装修过的朋友会告诉你说，可能轻硬装然后重软装，这样软装比如说像沙发柜子呀，或者说一些小摆件之类的，你可以相对来讲比较好的移动它，甚至还可以二手去回收怎么样的，然后就保证一个环保啊，而且从经济的角度来讲非常合适的状态。 是， 还有另外的一个规则他们告诉我，就是多打柜子。 多打柜子 为什么说要打柜子，就是大家现在习惯去做这种柜子的定制，这样其实能够非常好的合理的利用你们家的空间，严丝合缝的， 对， 能塞地东西的地方就都给它做好。 没错。 但如果你去买成品的话，比如说经常做打扫的女性应该会知道，我们特别喜欢那种就是通到顶和通到底的柜子。 没错。 不太存在什么柜子顶上和沙发底下这种卫生死角。 没错。作为一个经常打扫，就是家里打扫主力的男性来说， 哎呀，你太宝藏了，天哪，我没想到。 性格使然，强迫症你知道，没办法。特别害怕的就是这一个柜子特别高， 还有底儿。 哎，对，你上面有底儿，你够着它特别费劲。你每一次都得踩着上去，如果它跟这个天花板之间的这个缝太窄的话，你基本上侧着它这么着再擦才能把里面擦干净。所以你看现在就是其实家里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死角，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叫厨房的上面的吊的那排 柜 子， 吊 柜跟吊顶中间其实就 有 这么一排缝，特别崩溃。所以当装好的第一天，我就拿报纸把上面全铺上， 全 然后就是定期报纸抽下来 再换新的报纸。 对对对对， 是。所以现在其实做定的这种柜子的话，其实能够保证你家里的空间最好的去利用。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收纳起来，这样家里看起来就没有那么乱了。 没错，什么东西都眼不见心不烦嘛。 就还有就是样板间，为什么你看起来让你特别有想要把这套房子买下的冲动，就是因为它里面没有东西， 它啥都没有。 对，而且原来样板间的衣柜为什么那么好看，就是因为不怎么挂衣服。 没错，里边基本上都空的，给你无限的遐想。但是你后来发现说，好，那你就冬天穿那几件大衣，你们家这一套柜子有些时候可能就不太够用了哈，多大柜子。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蔡徐坤带来一首《情人》。 颜色是幻觉，用纸片你的声音搞成线，温热蔓延，爱多少个午夜肆无忌惮，对梦狂欢，无意追逐，无法止步，热度包围了我。 All I wanna do is float around， 我的心在小路乱转，从日落到清晨的余光，抱你到天亮。你轻轻一个吻，我疯狂地回，气氛开始升温，危险又迷人。 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 feel a little bit dangerous， 稍微些安全感，做我的起源。 I know you want it。 掉落人间，你像丘比特赐予我的首选，靠在中间，环绕过你天使般的脸，这感觉实在太危险，能否再对我温柔一点点，不忍心再带你去 冒险。 All I wanna do is for the run， 我的心在小路乱转，从日落到清晨的月光，抱你到天亮。你轻轻一个 小小的梦幻，这样的一个歌曲听起来就特别适合在那种灯光昏暗的卧室里面，或者在家里面给自己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有种小小 bedroom music 的感觉哈。曾经在2008年的时候，一首歌，然后所有人应该都对它有印象，好久没有听到，来自于 LCD 的 Salt Water Room， 总是给你一种好像在一个大海的房间当中，然后耳朵有一点点小小的堵住，自己一个人去回味不会感觉的这样的一首歌 The Salt Water Room。 Around my arms and begin The Saltwater Room Al Shady，在自己家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个听歌的小角落， 嗯， 然后放一些自己的什么设备啊、音箱啊、小机器啊， 对，会逐步进阶。 对， 比如说最早的时候上学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哎呦 Walkman 的同学太羡慕他们了， 是， 后来们有了 MP3 MP4， 然后大家就开始内卷，然后比谁的耳机更好。可能以前的时候就是说 MP3 MP4 原装的，哎不行，我这个是买了，比如说索尼的，我买了松下的，我买了森海塞尔的， 没错。 哦，听到这些名字都觉得当时一听觉得厉害， 没错。 但现在你知道，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它总有就是各方面的数值啊，包括你追求的这种音域啊，调整的部分不一样，它可能都有自己擅长的这些品牌。 对， 然后包括自己在家里调蓝牙音箱，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到了一个特别喜欢听音乐的老师的家里。然后我一位同学，因为他知道老师很喜欢音乐嘛，他就过去跟老师嘚瑟了一下，老师你看我这个耳机3000块买的，然后我们老师就默默的说了一句说，我们家的音箱线1米3万音箱线， 啊，真的是太可怕了。我们就是在上个周末的时候，也是去了朋友的一个这个叫蓝牙便携音箱的分享会， 嗯， 大家都会带着自己的各种音箱来， 嗯， 然后不同的品牌，你会就能听到一些不同的音质。有好的有坏的，大概看了一下价格，也都是从几千到接近快上万了。蓝牙小音箱那种音质，然后直到后来他们把整个店里边的最好的音箱的那一间屋给打开了，大家进去在看的时候说，好，我们听了这些蓝牙音箱，我们来听一听真正好的音箱是什么样的感受吧。你进去以后，就整个屋里边散发着都是 金钱的 味道，然后在那就压根没敢问多少钱。 其实你就是任何的商品它都是这样，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是， 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是朋友送给我的一个品牌的就是蓝牙音箱吧，我觉得特别好用，每次出差或者旅行我都会带着，比如在海边沙滩上，你蓝牙音箱它确实是比较便捷， 没错， 你放在那儿放一首自己很喜欢的歌，哇，觉得好幸福。那一瞬间你也不会去纠结什么，哎，它这个低频够不够啊，它这个对 中频甜不甜 啊，是啊等等，你就只觉得它在这个时候能够给你音乐就好了， 就好了。 对，但当你真的到了音像店，特别是像你们那种发烧友，然后大家在一起，你先听听这个，你再听听那个，哦，一比哦，是 没法过了这个日子，是不是？我之前真的是见朋友从小玩到大的那些， 嗯， 他们差不多在这些上面烧的这些钱， 所以叫发烧友 嘛，突破天际了。但是就好在他其实也跟刚才提到家里装修这种软装似的，他可以二手再进行交易，真正留下来的可能是最合自己心意。 那些照片关于你怎么不看那些对话的简讯，放不下回不去，不如就做个决定，说不定会有意外的风景。记忆只会打扰脆弱的东西，忘记只是一场时间的旅行，没有人会愿意丢弃最初的自己，去遗忘心里隐藏的秘密。怎么变成一个人去巴黎，怎么放下两个人的记忆，飞过了1万公里，数着自己和你的距离。怎么变成一个人去巴黎，找寻曾经聊过的风景，最后才发现还是我太在意。记忆只会打扰脆弱的东西，忘记只是一场时间的旅行，没有人会愿意丢弃最初的自己，去遗忘心里隐藏的秘密。怎么变成一个人去巴黎，怎么放下两个人的记忆，飞过了1万公里，数着自己和你的距离。变成一个人去吧。 找寻曾经辽阔的风景，最后才发现还是我太在意。还记得初次见面的法国餐厅，那开始了彼此的故事。想问是什么样的作者能写出如此梦幻剧情。当那天我划开了手机，却收到你道别的视频，想的故事就要 ending， 真的不敢相信。可是你说再也回不去，想到起床再没有番茄和鸡蛋。当初一起约定的巴黎， I didn't make it though，不知不觉忘了走到哪里，慢慢把从前的故事抛弃，又变得没有目的，只有一颗放纵的心灵。找个地方慢慢把你忘记，就算寻找旅途的意义，所以我决定一个人去巴黎。至于错过的，谁都不用可惜。 董又霖，一个人去巴黎，一个人在家，然后对着自己最钟爱的那样的一个角落，然后也会生发出来各种想象力哈。然后自己在家的时候，就曾经尝试过在自己楼下的那样的一个空间，然后进行各种怎么说呢，创作。 楼下的空间，我好像听到好几层， 好像对， 限制了我的想象， 一下有点这种意思啊。对，就是在我自己那一个角落里面，然后自己就会，你会发现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可能有一个相对封闭的这样的空间，然后你没有其他的声音的干扰的话，你慢慢就会思绪有一点飘，然后就会家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那个 DJ 台。哎，没事就会拿出来在上面自己混，哎，试一试混混这个，试一试那样的一个音效，这种效果之下，没有一个试出来是能听的。当时自己幻想的时候，感觉特别棒，哎，我终于上手了，我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好像很专业的那种在打碟的 DJ 的感觉了？ 对， 混着混着，后来发现自己混出来那些东西简直就是难以入耳。 你这刚开始嘛，你多混几次，说不定就是全球DJ 百大榜，以后就可以看到 DT。 对，我完全可以弄一个什么974 DJ 百大榜吧。 哎，但是我有一次的时候，真的去到了一个前辈的家里，他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一级录音师。他自己的房子不算大，但他单独辟出来了一个空间，改成了一个录音间，就里面那个软包，包括吸音器等等等等的。那一瞬间，你就感觉到哇，生活和工作的美好被他很好的融到了一起。 没错啊，但是真正天天可能在那里边也有比较繁重的这些录制的一些工作。其实也挺烦的哈，每次进去的时候都是一脑门子官司，别人在催着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呀。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 AGA Wonder for You。 I should have known something wouldn't be true. Baby you know that I'm so into you more than I know I should do. So why should we wait? Someone new, even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Starlight.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遇到再多不尽人意的面孔，只要你说爱我已经足够。 特别的区域就是专门放咖啡机等一系列制作用品的啊。 你知道我之前的时候在早上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音乐早餐，然后给大家介绍各种各样的美食，实在就是黔驴技穷了以后开始给大家介绍各种早餐机器，比如说什么搅拌机啊、咖啡机、面包机，还有包括专门是做那个铁那叫什么来着，铜锣烧的机器，就各种各样的。后来我发现一个就是宝藏听众的家里，他给我拍了他整个一面的柜子，上面有一个架子，他大概有几十种锅，就是我可能在我们家大概我觉得五种锅就已经够用了吧，就蒸锅、炒锅、煎锅， 多了啊， 对，已经算很多了。它有整个一面的锅， 什么样的东西都有。 他是喜欢掌锅，还是他真的就是对于烹 饪 各种技巧特别娴熟，必须要用不同的锅才行？ 我觉得应该是第二种。 应该是第二种。 对，因为看那个器具摆放，然后那个标准，可能跟你一样多多少少有点强迫症啊，但是看起来极度舒适 啊。我觉得这种强迫症有些时候也是一种炫耀，对不对？要把自己的这些，因为对于爱做饭的人来说，这些可能是他最好的一个武器、然后每一个其实保养出来再放在那儿，都是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这就是他自己家里的一个小空间，在厨房里啊、不像我们刚刚想象的， 对， 比如说在自己的卧室，然后在客厅辟出来一部分地方，在阳台、在厨房也有自己的小天地。 热爱生活的方式可能是方方面面，对不对？然后我去过朋友家做咖啡，我们家就是我专门打一个柜子，首先就是专门给放咖啡机辟出来这么一片地儿、很简单，就是一个意式咖啡机，没什么了，平时也不会做多花的。后来再去到朋友家的时候惊了，他们家的吧台整个做的都是带下水的水池子啊，所有的这一些。 他是在家里开某巴克吗？ 对，他先是把我先是在那儿调酒，后来这些东西就开始。前段时间刚学了一个什么咖啡师证， 他在门口挂个牌儿吧，我觉得 绝对行。 哎，真的，整个小区就服务小区业主， 他就给你讲啊，这个豆什么，而且就是别人做咖啡，你喝咖啡吗？我给你做一杯儿啊啊，完事儿了不？他要认真的先把所有东西码出来，然后挨个的就开始说，给你嘴里还要叨叨点，这个豆是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这个豆是对。然后呢是哪一季的，然后你闻一下它可能会有偏酸，你喜欢这个感觉吗？这样我先给你弄一点点、你尝尝。我们俩认识的该不会是同一个朋友吧？ 磨完了以后 怎么聊聊觉得有点像 啊，磨完了以后然后还要说你等它氧化一下来闻闻，啊好，再接着给你做这个，一定要这个温度，要这个重量，然后包括手冲的时候都要放在秤上来，特别的可怕哈。但是哎，这种生活情调一下就慢生活了，是不是？ 哎，把自己的爱好发挥到了极致、也在这个地方辟出了一点小空间，给自己繁忙的生活做一个休整， 加点料啊。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黄立行，最后只好躺下来。 醒了所有早晨来不及，所以这算什么心碎，老板了不起，有时加班下班搞得好累，根本没时间了只能睡，有一天有一年赚钱了不起，搞什么作弊会议，老师的我最后一天，那么辛苦干什么 ？Hello， 谁跟我一样冤大头？嘿，给我一分钟的快乐吧，给我个办法来发泄吧，给我自由那么，生活不再没有意义。嘿，给我一分钟的快乐吧，给我个办法来发泄吧。谁跟我一样冤大头？嘿，给我一分钟的快乐。 在家时间长累了啊，最后肯定是要躺下来的。 嗯，在单位时间长累了，中午这个点儿也需要躺下来。 对， 你知道这段时间，然后上到淘宝当中，可能我们俩前两天聊的这个、就是关于休息啊什么的、放松啊的话题太多了。 嗯， 然后现在去各大平台，什么拼多多呀、某东啊等等的，打开之后，他们都会给我推荐午睡椅。对，就是适合你中午的时候，然后可能就回家肯定是不方便了，我们的大城市通勤的这个成本太高了， 是 你可以找一个午睡椅，然后让自己小憩一会儿，放松一下、 嗯、对，就是好多原来就是办公室如果稍微宽敞一点的地方，有很多人都会给自己备个午睡椅，或者那种甚至是行军床， 嗯， 哎，到中午的时候稍微睡一会儿其实就管用，其实也都是为了更好的一个工作状态在下午的时候哈。然后各位呢也可以就着我们的音乐可以周围稍微闭一会儿眼，稍微眯一会儿哈，这边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家里边那些小角落。刚才偶然之间就我们提到就有一些就比如说鱼缸， 嗯 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家原来就是当然是我爸妈了，然后他们养鱼，自己每天会在鱼缸面前花很长的时间， 嗯， 就是在看自己养的这些小鱼到底有多漂亮，然后养着养着、 哦、 哎，新换的这一波小鱼到底有多漂亮，两个礼拜之后 我好像听出了点背后的意思 对对对，我又进了一批鱼、啊、 嗯， 对，确实是养鱼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而先开始你是欣赏鱼的，然后到后来慢慢的就发现说可能这一个缸都变成了你的一个重新装饰的小天地。 对、 啊、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养鱼很简单，比如说你去到这个花鸟鱼虫市场，然后买两条小金鱼，现在放到一个缸里面，你定期给它换水就可以了、 嗯、 现在哇，养一条鱼你得给它置景，比如说我下面是不是要铺那种有氧沙，然后上面呢再种一些水草、 嗯、 有的时候还搭一些石头啊，还有希望搭一些树枝啊等等的，给它营造出一个自己的所谓的生态空间， 没错， 然后再把小鱼放进去、 嗯、 啊，我觉得现在玩的真的是越深入，就包括像我们刚刚聊到的，比如说喜欢酒的朋友，喜欢咖啡的朋友，喜欢蓝牙音箱的朋友，你会发现你家里的角落其实都承载着你的爱好。 没错，去到朋友家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先审视一下，先看一看，扫一扫，你就瞬间能知道他平时可能下了班以后到底喜欢干些什么事儿哈。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Glass Animals， 带来一首极其具有夏日气息的 Tangerine。 首歌的名字真正翻译过来应该叫做柑橘了。每次到夏天的时候，就这样稍微天气暖和一些的时候，好像闻着柑橘的味道就会变得更清新哈。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韦礼安的《女孩》。 你是不是想要刚刚我给你介绍那个一个人住230平大房间的女孩的家？ 太喜欢了。 是不是看上人家衣帽间了？ 是，最好她能不能装成粉红色的。 哎呦，太吓人了。 少女心爆棚哈。来，韦礼安的这一首《女孩》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在天天 FM 聊天室跟我们的分享，也感谢静瑜这一段时间一直以来的代班。 嗯，谢谢大家，跟大家聊得很开心，希望大家好好在中午放松一下，下午加油工作咯。 没错，继续加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跟各位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